第三集，他和我约了。安宁来到 A 大法学院这两个月，因为自己每天不是打工就是泡图书馆或者自习室，和他走得近一点的也只有隔壁寝室的梁胜寒了。还是有一次，梁胜寒的笔记本忽然没声了，他刚好会弄，就帮他修好了。梁胜寒当时就一脸惊艳地盯着他。 哎呀，看不出来呀，学霸，你这手艺完全可以去隔壁计算机学院了。 安宁其实只是因为家里的那台电脑太老旧，经常坏，他都久病成医了而已。要说学霸也算不上，他也是后来才知道自己考进法学院的成绩居然是第一的，但也不是因为他聪明，都是一顿猛学学出来的，勤能补拙嘛。反正长这么大，除了读书，他也没干过啥，全部精力都放上去了，要是还学不好，岂不是没救了？总之那之后，只要在宿舍碰到梁胜寒，梁胜寒都会叫他一起吃饭什么的，算是来大学交到的第一个朋友。安宁收拾好东西，起身准备打扫卫生，这时听见有人喊了一声：“ 哎，秦伟航。” 那人是柴梦。安宁想起来，是要通知秦伟航下周末班级活动的事儿吧。秦伟航本来都已经走出教室了，听见有人叫他，就转身停了下来，站在走廊耐心听完柴梦的话。 我没时间。 是第一次班级活动，一个都不可以少的。 我不去，我有事儿。 你有什么事儿啊？就两天的时间都腾不出来吗？ 他语气里已经有了点责备的意思，安宁听出来了。到这个阶段，换作是他，他已经不可能拒绝得了了。但毫无疑问，秦威航是要一句到底的，他便怀着偷师学艺的心思，边扫地边竖起耳朵听起来。 跟你没关系吧？ 安宁呆若木鸡的回头，看见秦威航抬了下肩膀上的背包背带，绕过柴梦就走了。他和柴梦说话时低着头，现在头也抬了起来，一声孤傲都要爆出话框了。不单柴梦目瞪口呆，安宁也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个偷师学艺不行，他学不会。一周的时间转眼就过了，安宁最不想面对的还是来了。班委们联系了当地一处峡谷的周末二日游，费用是预收每人200元，说是多退少补，但班长曹正也说了，一般都是不会补的。那处峡谷算是本地一处小有名气的景点，附近有不少农家乐，食宿比住酒店旅馆便宜多了，车程来回就2个小时，200元的价位大家也觉得蛮合适，这次的响应比上次热烈多了。曹正让大家把钱统一转给柴梦，安宁更加焦虑了。课间和下课后，看到同学们陆陆续续的微信转账，他做了许久的思想斗争，还是决定不拖着，赶紧找个借口推掉吧。这天的宪法课老师让班委统计一下每个人的电子邮箱，于是下课后柴梦就负责收钱，曹正就负责挨个登记大家的电子邮箱。安宁注视着曹正的座位，想等人少一点再过去。两个女生一前一后在曹正的笔记本上写好电子邮箱后离开教室。这会儿教室里人已经不多了，他下定决心站起身走过去。曹正抬头看见他，笑着翻了一页笔记本。 安宁，写这儿。 那个，下周末我可能去不了，我…… 我知道，你是不是有困难？那200块，我先帮你垫上吧，以后你有钱了再还我。 那一刻，安宁其实还是感动的，他一点都不怀疑曹正的好心，但这个建议对他来说更无法接受。不但要花钱，还要欠人情。虽然曹正压低了声音，但毕竟也不是说悄悄话。教室里这伙人还没走光，就连秦威航都还没走。曹正这样说以后，安宁几乎瞬间就感觉自己面红耳赤了起来，有好一会儿他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有人走了过来，高大的身影挡住了窗外的光，安宁看见来人手腕的黑色潜水表，才恍然认出那是秦威航。 那种隐隐的羞耻感因为秦威航的到来仿佛更重了。他低着头看着秦威航拿起曹正桌上的笔，手腕顺势压住笔记本，单手在本子上刷刷写上了自己的电子邮箱地址。他的字尤其好看，把上方自己的小学生字体 PK 的渣都不剩。然后秦威航把笔搁在笔记本上，直起身。 他去不了，和我约了。 啊，真的吗？ 啊，真的。 你们约了去干嘛？ 那是我们的事儿。 曹正突然面红耳赤，转头看向安宁，眼里充满好奇。但就如同秦威航在课堂上以一句毫无道理的话就摁得全班噤声了一般，曹正分明有许多疑问，却没有问出口。安宁心跳快奔着180去了。秦威航从他身边走过，朝他扬了扬下巴。 走吧。 安宁飞快冲班长点了下头，匆匆跟上。秦威航人高腿长，走出教室后转眼就已经走到走廊的尽头了。安宁想跟他说声谢谢，追过走廊又追下楼梯，才追到秦威航身后。 谢谢你啊。 没事，我就是看你不想参加，何必和他们解释那么多，不想去就不去。 嗯。 安宁听得笑起来，秦威航说完就自己走了。万万没想到两个人的第一次对话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发生的，而秦威航就真的只是顺手一帮，并没有认识他，也没有同情他，更没有认出他这个室友。尽管秦威航已经尽可能在学校降低存在感了，从来神龙见首不见尾，但毕竟个性棱角尖锐，与柴梦的那次摩擦只是冰山一角。叶公好龙的人们很快就发现这条龙并不那么讨人喜欢。对女生来说他太冷了，对男生来说他太拽了。要不是生得过于高大俊美，喜好秀色的人愿意容忍他，看不惯他的人也不敢惹他，恐怕早就被人找麻烦了。麻烦后来还是找来了。有一次上完课，安宁跟梁胜涵去附近的食堂吃午饭。这个食堂靠近文学院宿舍，在校内的几个食堂里属他人气最火爆，但因为离法学院宿舍比较远，安宁还是头一次来这边吃饭。同样都是西红柿炒鸡蛋，安宁只吃了一口就禁不住感慨，果然这才是正宗的西红柿炒鸡蛋呀，难怪这食堂这么火爆。 喂， 喏，本校校花。 安宁扭头去看，不禁也看得眼前一亮。排队打饭的人群里有好几个女生，但她一眼就辨出梁胜涵指的是谁。那是个笑起来有几分像新垣结衣的长发女生，难怪会是校花呢，简直毋庸置疑啊！新垣结衣她也喜欢呀。 现在知道为什么这边这么多人了吧？ 也太夸张了，也没见我们食堂因为有秦威航就人气爆棚啊。 秦威航又不去食堂吃饭，他要是也每天准时准点去食堂打卡，我们食堂恐怕比这边还火爆。不过秦威航那个性格嘛，迟早是要惹事的。 不会啊，他人很好啊。 你从哪儿看出来的？你和他说上话了？ 算是吧。 你和他说什么了？ 就是普通的打了个招呼，他回了我一声，这样。 这也能看出他人很好？哎，那学霸你觉得我怎么样吧？我不单和你打招呼，我还回回找你一起吃饭，我在你心里是不是已经好得快成圣雄甘地了？ 你别开我玩笑了。 咱们校花呀是摄影社的，上个礼拜他们社团搞活动，想找秦威航借车拍一拍。他是不是有辆摩托车呀？ 嗯，好像是，黑色的，挺拉风的。 啊，对，就是黑色的那辆。人家就是想拍一下他那车，还是校花亲自去问秦威航的，结果人秦威航没同意，摄影社的人把视频都放出来了，场面一度尴尬。 没同意就没同意吧，也不是一定要同意的吧。 我也不觉得秦威航就非得同意了。 但那是黄芩真的。哎，你知道网上那些人都怎么说秦维航的吗？ 怎么说？ 说他拽过头了，说他装逼犯，还有人说他性向成迷，得罪了广大直男，那骂得可想而知的难听了。 安宁听完心头很不是滋味，望着校花的方向默默吃完了饭。